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香港花生，我系卓佳佳 ，Hello。 一人有一个梦想，两人热爱渐迷茫，三人有三种爱找各自。想周情变心会受伤，结婚愿意没惆怅，三人如今应已不再问事实与真相。 星期三晚九点半，祖峰流人物，华堂金英。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扑击会。 好，会话你真系左交， 会， 你而家变埋左交咯，当然 剪走阿 B 把声啦。 而家我哋个个都系左交咯，已经系 你系啫嘛， 系咩？ 因为左交搏击会而家系 嗱，今日咧就有一位贵宾，即系就因为喂你冷静啲，你冷静啲。我知系贵宾，但你都 好激动啊！佢 我听到你话， 变起少少 系交， 系啦。嗱，今日嘉宾系 Willis Ho， say hello 先。 喂 ，hello， 对对咩 ？Hello，hello，hello。 听唔到咁好听嘅声嘛？ 好可爱嘅佢真系。 点样带入今日嘅话题咧？咁当然就系有一部分就会同阿 Willis 倾倾，即系哇，好勇猛喎！你即系对于我哋一般人嚟讲， 佢真系好，其实好细粒噶。我想话，即 系你咩意思啫？而家？ 但系好勇猛咯，就系个意思就系 细粒唔可以勇猛嘅咩？ 短小精干，好似你 嗱，你成日 你越讲越错， 讲呢啲嘢， 你真系唉， 你讲边个短小精干？ 唔系，即系咁讲，其实咧，我都系我第一次见佢就系上个礼拜喺东区第一次真人见嘅，即系 Facebook 咗好耐。 系边单 trial 啊？六月几号？ 证明你出嚟行出少， 出少啊！真系 有问答喎，系咪六月几号 trial？ 去东北嗰单系咯。 613啊， 620啦， 620吓， 系咯，咩叫6月6日？几十几有嘅嗰日，15个以上啊。 因为咧，即系最近我哋收到你嘅消息就系，喺即系上个礼拜四啊，同阿黄之锋爆入去嗰镬，又系有你份啊嘛。 系。 点解咁睇唔开嘅？ 头嗰批人拉嘅咯。 咁睇唔开 咧， 咁冲动嘅， 好有计划嘅其实。 因为其实去到嗰个位咧，我哋觉得即系爆破爆咗， 即系爆佢唔得。 一个礼拜啦，都真系要升一升级咁样，系啦。咁但系即系入到去，点解咁快俾人捉咗咧？就系、是、因为哇，真系半个钟就俾人捉咗。我超级记得嗰个高级督察，佢就系即系呢个即系中西区公众活动高级督察第二队陈淑萍， 哇劲咯，响度。 佢咧就系劲快咧，劲快就捉咗我啦，系啦。 点解佢直头盯人嘅女少嘛，系咪？ 佢真系追住， 追住你嚟捉噶。 因为咧，其实我喺入边咧，我就只不过系想递个大声公入去，即系出边递入去啊。咁出边嘅人， 你喺个唔系 circle 咩？不嬲， 我喺 circle， 但系因为前面喷胡椒喷雾，咁我喺 circle 咧就问人攞一把遮，就谂住递出去俾啲人帮下佢哋咩。出到去就俾人夹住咗啦，已经 咁系啦，系啦。 咁佢嗰阵就话口头咧就话要拘捕，咁啊夹住咗20分钟到，咁佢又冇做嘢，咁我见冇乜嘢做啦，咁咪同个栏隔住个栏同出边啲人倾下偈咯。咁出边啲人咧系啦，咁出边啲人咧就话想递个大声公入嚟，咁我咪帮手接咯。咁接嗰下咧，佢就正式就拘捕咗我啦。咁啊、哦、半分钟咧就已经带咗我走啦。咩冇车啊？我四个钟之后先去到警署。 哇系！咁我去咗边啊？ 喺个窿入边咯，一个公民广场一个窿嗰度，嗰个窿就系一个 嗰个 escalator 底啊嘛，系咪？ 系啊系啊系啊，嗰度咯，好恐怖！ 我哋周围揾佢哋嘅，知唔知？我哋嗰晚咧，咪周围喺度， 因为包围晒成个公民广场啊嘛， 系咯， 咁咪唔知佢哋点搵人 出嚟， 四面都包围晒，咁点？系 啊，跟住周围发散 WhatsApp 喺度问，喂，去咗边啊？成班叫五个六个去咗边啊？咁冇人答到，然后就收埋咗喺桥底。 系啊， 我知啦， 你唔惊嘅咩吓？嗰刻？ 其实系一开头系都几平静嘅，咁但系后来就劲惊，因为喺个窿嗰度咧，咁就有一个人，我唔知嗰个男人系咪袭警定系咩啦，总之就系即系令到个白衫就好嬲嘅，咁啊即系 高高瘦瘦嗰个， 系啊系啊， 知啊知， 啲头发长咗你咁，咁佢就俾人滴咗入去啦， 咁佢個白衫就勁惡，就話要上手扣。咁、我其實勁無辜，我坐喺度。 你都想？ 佢想埋我嘅手扣。 我就記得手擺後邊。係啦，俾人拉嗰陣時。 唔係俾人拉嘅時候，就係手擺後邊，但係就未上手扣。 你何時喂我遞嘢啫？ 係啊，咁啊 有相喺度。 上咗手扣即三粒钟到啦， 跟住咧 着住领带， 劲惊真系超惊，因为佢喺嗰个 escalator 隔篱咧系即系警察嘅通道嚟嘅，佢不停咁样搵啲人咁高嘅盾牌啊喺嗰度行嚟行去，咁、所以其实我就知道就即系都几暴力咁样嘅，咁我就望住，但我又上咗手扣，咩都做唔到，其实系好惊咯，唔知佢几时会过嚟， 即系真心惊噶，你 即系真心惊，即系上手扣其实 嗰晚将成个运动推向高峰就系嗰啲巨型嘅盾牌， 系啦系啦， 但系有胡椒喷雾咩嗰下？ 冇啊，嗰下冇啊 ，circle 冇啊 ，circle 冇、啊， 都系极呢个。 唔系胡椒喷雾就系即系有啲人爆入嚟嗰下，即系喺度门嗰个位嗰度。 即系开头道门冇闩嘅，其实。 其实道门 其实开头点样入去圆形，即系公民广场噶。 唔系去到个停车嗰个闸啊嘛。 讲啦 ，OK， 唔好讲啦，都系。 唔系，其实我哋我自己话俾你听， 系啦， 系啦， 即系你点？ 我冇嘢讲， 冇嘢讲， 我冇嘢讲， 唔好讲安全，咁 一阵间去到话俾你听，下次你嚟。 咁你俾人拉咗之后，我啲嘢我哋唔好讲啦，冇烂案情嚟啊。咁样，但系因为你之前一几日就 share 咗个 status 出嚟嘅。咁其实阿 Johnny 睇完系好有意见嘅，即刻劲同意系咪咧？有一点， 我有 share 佢嘅 status 咩点嗰个？ 系冇错，好多人都系话好同意第四同第五点。第四点系讲冲击嘅，记得 讲听下。 冲击是冇问题的。因为不要忘记我们这些街道是如何得回来，大概是这样，即都不是用一个非常之温和的方法拿到回来的。 但你知不知道这些东西是有人讲得有人不讲得的？ 哪些？ 即如果勾达讲这句说话就错了。 哦，点解咧？ 阿 Willis 讲就啱晒啦。 点解咧？ 有啲人有特权嘅。 点解咧？ 我觉得咧， 你话你啫，你俾特权啫。 当然啦，系咪？咁嗱，我又唔会专登去问你，即系譬如你喺呢个学运嘅参与嘅角色，又或者你识嘅人当中参与嘅角色，又或者有咩 decision？ 但系头先你话点解会爆入去公民广场，系因为你觉得个行动升级啊嘛？咁好啦，呢件事进行咗九日啦，你觉得政府而家仲系好似唔行痛咁嘅款？你觉得件事系有咩 option 再发展落去咧？ 其实我觉得政府系好惊噶。佢咧，佢惊到咧， 同意，完全同意。 政府惊， 政府惊。 嗱，其实咧有几样可以睇到嘅。第一咧就系佢即系搵一啲即系黑道出嚟啦， 黑人 系啦，黑人啦。咁呢一个就系 唔系我哋讲黑人， 黑人 OK。 我唔会立乱话黑社会嗰个黑人， 黑人 OK。 冇问题，你可以信我。 继续， 佢哋系黑社会总部。 佢揾啲黑嘅出嚟啦，系咪？系啦。咁第二咧就系即系佢不停揾一啲中间人咧，就系叫人撤啦，揾啲中间人就喺度放风啦，即系有啲学者啦，有啲即系某一啲嘅校长啦，咁样。咁其实佢就好想大家撤嘅。咁第三就系即系佢咁高调咁样揾， 即系所以你觉得佢咁高调揾人叫你撤咧，就即系佢好惊啦。 系啊，佢唔知点收科啊！ 心理战啫嘛，嗰日。 其实第三就系佢咁高调咁搵啲橡胶子弹入去，佢就超高调影晒相咁样， 完全心理战。 系啊，心理战 好明显 啊！ 其实我哋嗰日都系老定喺度， 系我都 玩噶啦。 唔系， 我 真系 我哋玩到 standby 噶嘛，我哋唔系时候好明，我真系俾翻你 WhatsApp 你睇。嗰晚系最瞓得着就差唔多，即系一定冇事。反而啲係譬如乜嘢人呢，你見到嘩即係喺 Facebook 唔係黐晒線嘅，嘩今晚堅呀清呀乜乜乜咁，嘩我哋真係暗暗腳喺度睇唔事。 金紫荊廣場嗰晚已經係㗎啦，就已經即係好多人喺度嘈㗎啦，又唔准衝㗎啦。 唔係啦，見 最慘係連長毛去到金紫荊廣場 都俾人 做嘢嘛 ，overlap 咗唔俾佢講嘢。 係咯，佢真係新人第一次。係 啦。 喂，咁琴日爆咗嗰個疑似係內奸嗰個人，你究竟有冇見過佢嗰度幾多次呢？ 你话嗰个副警啊，其实我就冇见过佢嘅，咁但系即系而家系咪即系话澄清翻？其实佢辞咗职啊嘛，系嘛，即系嗱，我觉得点都好，即系你决定撤咧，你就自己撤，你就唔好攞个咪话你要撤，即系你撤就撤，留就留，系啊，佢唔代表人咯，即系 攞咪讲。 而家呢个环境就系留就留，走就走，守就守，即系自行决定咯。我觉得 哦，你即系哦，咁你哋同某一啲人个立场就好唔同。因为有啲人就佢留嘅时候咧，唔系系佢留嘅时候，边个走咧，佢系会闹 Q 嗰啲人，即系你就唔系啦。 唔系啊，唔系，即系我觉得即系 自 己决定啊。 你讲黄仁达，你讲热血公民， 我好中立噶嘛，系嘛？ 你咁花枝招展， 谢志峰上身。 咪咯， 唔係今日我哋要 behave 少少。 點解？ 我唔會喎， 因為我只係媽嘛，叫你哋唔好蝦佢。 唔係阿媽， 唔係啦，又係結婚，唔好咁交啦，好心你哋。嗱咁。咁嗱，你咁平和啊？咁人哋话系左交啦，咁点咧？即系嗱，而家咧，我发觉呢个世界好多左交嘅。 嗯，警察都系左交。 系啦，唔单止警察系左交，总之系 你都系左交 ，Raymond。 我系啊，今日认咗啦， 认咗啦，你 喺 Facebook。 因为我发觉我遇到一个，而家系久唔久就闻到自己有阵交味。 Come out 啦！ 即系喎，原来我都几交嘅，即系原来我又几，即系其实我一啲都唔左啦，系 派添啦。 即系原来发觉全世界都系左交嚟喎。总之你唔叫人去冲，又或者总之你唔叫人去革命咧，你就系左交啦。咁如果点啊点啊点啊， 我就要讲两句，因为咧而家左交最新定义咧就系反对黄毓民、黄杨达嘅就系左交，其他嘅一律都唔系。 所以人民力量系左交咯。 喂，极右已经俾人话极右嘅人民力量已经系左交，我都俾人话左交啦。 咁点啊？你系左交女神嚟，咁如何自处啊？ 即系我觉得即系超级唔公平咯，即系 例如咧， 喂咁多嗱咁多运动都系左交搞出嚟嘅，咩高铁啦、码头罢工啦、反国教啦、罢课啦、即系占领啦，即系全部都系左交搞出嚟嘅。即系嗱，如果你问我黄杨达搞嗰啲咩运动咧，我就净系记得六四个尖沙咀嗰个集会啊， 骑劫咗嗰个六四集会。 我真系觉得你好正义，忽然有种英气啊，喺个头顶度飙烟嗰种啊， 一喷翻啖水出嚟， 真系好啦，我又俾你再 elaborate 啦。咁而家佢哋觉得自己系好勇武，系嘛？佢哋而家要留，佢哋而家打仗咁，要革命，佢又闹晒全世界人，系嘛？佢又要叫做慎防左交，咁你哋左交点样应对咧？系嘛？对住呢啲人？ 嗱，我覺得咧，佢要衝咧，佢梗可以衝啦；佢要革命，咁好，梗係可以革命啦。咁但係即係，我覺得嚟到呢個位咧，即係，喂，唔好再鬧嚟鬧去啦，即係乜交乜交咁樣，即係佢不停喺度 discredit 大家咧，係令到大家即係內耗得太多啦。咁其實即係我自己覺得，即係旺角你要點樣做，其實係完全冇問題嘅。而左交咧，亦都係即係唔一定係個個都叫人撤嘅。即係如果佢咁樣一個咁樣笠曬落嚟，跟住搞到信息錯誤，即係警察都係左交，藍絲帶又係左交嘅話咧，即係我自己覺得可能咧。是可以趁呢个时机呢就是蒙糊化左交，乜都系左交。 你说啦，我想提出。 咁迟啲我哋就可能自己唔系左交。 我想问佢哋有咩定义嘅左交。 佢哋又话我系。 逢系唔系佢哋嗰套就变咗左交。 唔系咁左唔左交一件事啦，但好坦白讲，你头先个讲法呢其实好温和嘅。即系如果你话鍾意留嘅人就留，鍾意走嘅人就走。咁我会觉得反为就系话哇 ,VS 粗喺度不如留啦大家，系咪即系有啲人唔系讲道理，系咪咁但系问题，黄杨达嗰种我唔系喎， 你啫，你啫， 系当然啦。 你乜肯借佢把口闹黄杨达啫？你访问佢啊嘛，你唔好成日讲黄杨达啦。你要闹你留翻自己趴，叫佢行出去，你屌柒黄杨达。O K， 咪咯，我哋保护嘉宾嘅， 系你哋唔好黑我啫。 成日话人哋 啊，唔系咁个问题就系话，你真系中意留就留，中意走就走。其实我觉得即系香港系多元开放嘅社会，中意做乜就做乜咯。个问题就系话，你冇理由系针住人哋一个决定而去攻击人哋噶嘛？呢个社会。即係或者呢個所謂叫反抗派或者叫咩派都好啦，激進建制派唔係激進派又咩都好啦，冇人係不斷咁 discredit 隔離嘅人嘅，唯有就係傷亡嘅人就永遠就係話，你唔係同我行埋一齊啊，你就係左交，你就係破壞呢個運動嘅人，你就係內鬼，你係收公中共錢，都冇道理啊嘛，係咪啊？唔係呢啲説話， 咪問翻人哋啦。你成日嚇有謝之風上身， 咁啊係嘛？咁唔知啦。 喂，但係點解我話想播國際歌嘅時候，你哋話又話係左交嘅？ 咁啊真 係 左交， 咁真係好咁左交。我覺得交唔係好左， 唔係啊！但係左唔左交呢？一間都會播。 oh, 因為點解特登準備呢個歌呢？就話說你身上有紋身嘅， 我係 嚟 show 嚟俾大家睇下， 睇到啦。点解会突然间会觉得喂要纹呢一样嘢咧？ 其实我纹呢个纹身嘅时候系即系正值呢一个嘅双飞啊，即系外佣居港嗰啲嘢嘅。咁其实正值嗰时候咧，我就要即系好提醒自己，即系唔可以排外啦，即系唔可以有歧视啦，即系其实系呢一种，所以就系提醒自己呢一样嘢。 呢个系国际歌尾后嗰两句嘛，系嘛？ 哦，系啊，系啊，即系其实呢个系解即系世界。即系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咁解，系啊系啊系啊， 系咯，即系嗰个。 而家开始 国际共产 闻到左交嘅味啦， 唔喐嘅左交 开始有左，开始有左交味啦。 系咯，所以我都唔知点解系左交，我闻到啲味好核突咁啊。但系唔紧要，系嘛？香港地咧系一个好多元开放嘅社会，支持乜都得嘅。咁就 点解会点讲啊？会唔会屋企人觉得你行得好前咧？ 我阿妈同我一齐七一晚俾人拉过。 哇！咁犀利， 我知 好好啊！你 见见到见到， 即系今年嗰、那个， 我唔系好羡慕你啊！知唔知啊？我佢翻去会开片嘅， 唔系我妈都还好，我老豆同佢开片嘅吓。咁但系问题，我同老豆讲啊，你唔好吓我啊，大佬，我血压高过你啊，系嘛？即系我同我老豆讲啊，咁所以咧，我老豆唔系好敢出声嘅。咁你咁妈咪有冇曾经何时俾啲咩意见你咧？即系唔好行前啊，又或者啊保护自己啊，或者点啊？因为嗱，你见到喺旺角咁牙烟啊嗰日系咪？咁、我当然觉得如果你落去就好多勇士喺你身边啦、啊，系咪？ 佢先是第一个领嘢啊，我觉得佢落去， 我都系咁谂， 即 系 俾勇士 啦， 系咯， 啲勇士就系涌埋去咯。 你自己，你自己，你自 己赢咯，我觉得 唔会， 咩意思？你咩意思先？ 我哋心寒而家，唔系咁你搞嗱，你两个又搞到我唔知道问到边度啦，系嘛？旺角你落过几次啊？咁多人 落咗两万咯。 你觉得个旺角情况点咧？而家 嗱，其实我觉得咧，弥敦道咧就好平静，即系闹嗰啲都系后街、渡船街啊、山东街啊、 砵兰街嗰啲， 砵兰街嗰啲咧就闹得好犀利嘅咁样。 砵兰街、 罗浮坊啊、 亚街、老街、交界。 系、啊， 即系啱啱嗰两个地铁口出嚟，咁、啲人就冚唪唥围晒喺个地铁口上边， 真系揾食嗰区咯。 因为我礼拜六晚咧，唔系礼拜五晚就喺现场，即系嗰时真系点几两点系冲突最激烈嗰晚，第一晚出警察嗰晚，即 系 第一晚出黑人嗰晚。咁俾我感觉系我嗰个终点落到去咧，你系好清楚，因为我系去旺角都系多嘅，我会知边啲系真系想示威嘅人，边啲系所谓叫围观嘅人，围观嘅黑人就两件事。咁但系问题我落去觉得 好难分嘅， 起码都系七三， 好难分嘅。 冇错， 唔系你围观得就系有时会有事会， 唔系有样睇嘅， 真系有样睇嘅，因为有好多个人系拖男带女咁落去。得一个原因，点解你会拖男带女落去嘅啫？计人头咁嘅有啲嘢，即系譬如我一讲落去就有一份，我两个咁咪两份咯。咁啊，原来我朋友阿陈大文又得闲啊，咁我同阿陈。 你讲啲时先，你讲啲时先。 礼拜五晚，礼拜五晚系好明显见到系一群人。咁因为我啱啱落到去嘅时候咧，其实就有一班人起紧哄嘅。咁啊，起起含含，哎，有两个人佢问，哎，嗰度起哄，哎，咩事？你系见到啲人好似系矮溜蜜糖咁，轰一声涌过去。咁你涌完过去之后咧，其实系一大班黑人系围住嗰个肇事嘅现场，或者即系喐紧嗰两个嘢，系嘛？可能推撞紧啊！咁后边啲人就诶打佢！哎，阿 Sir 呢度有人啊！喂，阿 Sir 唔系嘛？点啊？点啊？系成班人负责起哄嘅啫，但系咩都冇做噶。两个字之后，有两个大汉举手，诶，冇嘢，散开，嘣一声走晒。 唔系，但系又话啲警察系企到好远去睇嘅，即系系咪？ 我睇嗰个情况唔系，即系我睇嗰件事件唔系。但系可能有时系另外一个， 即系等你打完先，我先埋嚟噶嘛。 系啦， 我哋讲埋发生咗好多次啲咁样类似嘅情况， 系有好多次零星啲咁嘅冲突啊。 唔系，因为旺角咧，我喺旺角都做咗好耐嘢啦，咁我都好熟嗰啲嘅。咁你头先所讲嗰啲咧，就未必系收钱嗰啲，即系未必系收钱嘅，因为我旺角翻工翻咗好多年噶啦。咁 马夫嚟嘅， 系你 泼个水。 唔系，咁你所讲嗰啲咧，我觉得咧系喺附近揾食嗰啲陀地嚟嘅，其实，佢哋系未必系收钱出嚟搞事，但系咧佢哋系中意睇热闹，逢马夫都中意睇热闹嘅，即系就算唔系马夫喺嗰度揾食嗰啲人，咁你老实讲，旺角行都知道黑社会咧，唔系第一日翻，唔系第一日喺香港噶，系咪先？咁成个旺角有一半人黑社会咁滞啦，个个都系个个即系就有老有嫩系嘛？咁佢哋未必係一定個個反佔中嘛，咁有啲係支持佔中嘅都有嘅，咁亦都有啲係鍾意睇熱鬧，咁你有熱鬧咁，即係好似芒果佬話齋，喂，打佢喺個立法會入面呀都擅同嚟打交啦，何況去現場，喂，好睇過去睇拳王要畀錢係咪，呢度唔使睇唔使錢係咪先，即係我覺得 係我都覺得即係黑社會未必收錢囉，因為你真係影響到佢生意嘛，譬如我有個朋友呢喺鯉魚門。即系鲤鱼门啦，都系嗰啲啦。 啊，嗰啲都 系。我就见到我话，喂，真系想打你啊！咁我点解啊？成个鲤鱼门啦，冇人啊，即系咁多晚都冇人去食饭咯。 鲤鱼门喎、 啊，鲤鱼门 好远喎，鲤鱼门 系啊，都系影响咗佢生意咯。 唔系，系因为系因为啲人即系冇心情， 系冇心情， 冇心情， 咩都赖晒落去啦咁。 嗱，你知唔知啊？ 南丫岛都冇生意， 唔系系咪就因为冇嗰啲大陆人嚟咧？即刻 唔系你话俾佢知咧，系因为梁振英令到你冇生意嘅，因为梁振英搞到咁咧，啲人冇心机出嚟食啊。 系咯，就系咯， 紧要啊嘛，个心情啊，喂，唔系咧，你打完学生边有心情咧？ 系咪先？报纸都系咯，今朝个飞扬俾个吊柜揼死咗， 星立宝黐捻线， 都系话占中。 你冷静啲，冷静啲。 你有冇睇嗰 条？我冇睇啊，嗱，点解啊？点解啊？ 因为个飞扬咧就即系佢个小朋友就唔使翻学中西区，于是个飞扬就瞓晏咗，瞓晏咗，于是咧吊柜跌落嚟咯，避 唔开啊！ 就仲瞓緊咯， 即系 死咗，死咗。 佢本来早起身要同个少主翻学噶嘛，咁而家少主唔使翻学，瞓晏啲咯， 瞓咯。 咁都关 事，瞓嘅时候就吊柜跌落嚟咯，咁啊揼死咗佢咯，咁啊关占中咯。哇！你话系咪嚟？ 但星岛日报啲人反佢喎，而家 个波 体育版 啫嘛， 佢话年轻人啫。 我哋唔系我哋 organize 少少， 咩为我食？ 我哋第一次咧围绕住阿 Willis 先，好啊。咁嗱，头先讲到旺角咁黑暗啦， 系咯，你系咯，你一人一句真系， 佢太兴奋。喂，你点睇旺角？你觉得旺角几时会散晒咧？ 其实我觉得旺角是很难散的，因为呢大家将啲怨气呢其实是即是宣泄晒落去。即是同埋呢其实我形同一个观察呢就是其实好多人呢都是冇收钱的。即是其实收钱的都是真的只是一部分咯。咁落到去呢就真的其实见到好多即是义字当头嗰啲呢话要保和生保和生。咁但其实个场呢就即是冇乜学生㗎啫。咁但 即是望下边个系学生大佬。 咁但其实佢哋真的即是因为即是嬲之前又会打学生。又嬲出去打乜都嬲，所以就即系好易志咁出嚟。咁佢哋就未必一定系即系争取普选或者谂得好清楚一啲民主嘅价值。但系即系我觉得即系呢一个即系都系怪梁振英政府去搞到咁，即系所有人都一定要出嚟。咁嗰啲人咧就系即系因为勇字当头咧，你越叫佢走咧，佢一定唔会走嘅。咁所以就睇下嗰度仲有几耐可以玩咯。咁我觉得唔会好快。 你有冇考虑 start 一个 campaign 就系你每日录一段 YouTube 鼓励啲人去旺角留嘢？我话俾你听，呢条桥一定得。 咁我又冇啊，因为即系我都系即系觉得我冇鼓励大家特别去边度嘅，我觉得都系即系大家决定，费事又俾人闹我咩左交咩大台咁 咁 但你咪讲紧佢妈咁样之前又 系佢妈 跳嚟跳去，因为谢志峰你今晚真系好唔掂啊！ 你知唔知我上一集嘅人数系新高啊？但系过万嘅上一集，但系问题咧，即系上集当然系状态好好啦，系咪？但系今日仲 有我哋喺度啫， 系咯。 我俾嘢 distract 咗，你 坐得咁开， 你两个 坐得咁 开， 你睇我同 Tony 几亲密， 唔得，你仲有咩 问题？你讲翻阿妈啊嘛， 阿妈就 屋企人嘅 support， 屋企人嘅 support。 咁我问下，我问咁阿爸咧，阿爸 support 啊？ 唔算太 support 嘅，唔算太 support。 你身边啲朋友咧 ？support， 喂，我喺旺角同埋铜锣湾都见，唔系旺角同埋金钟都见到，即、就、系、是、前度咯。佢哋之前系超级反对， 好似sorry 几多个啊？ 好多 一啲啦，一啲啦。 我真系唔想专登问呢个问题嘅。 深 个问题就系话 ，a group of 唔系啊，我都见到，我都见到，唔系系我都见到，我都系咪 text 俾你嘅？ yes 系啊系啊，你话俾我听。 系啊，我过夜嘛，系突然间见到佢喺我面前，哇死啦，佢飘过嚟，我系突然间好似觉得自己做贼咁，顶你个头！但系唔系，佢系自己一个人。 唔系你仲话佢好孤独一个人啦， 佢真系自己一个人啊！ 你咪过去话一齐啊咁咯。 得噶，你领嘢。 我哋呢度永远都系讲一样嘢，差开好远。 俾花啊！ 我哋唔好讲我哋系啦。 咁啊，见到 你好多个前度咁样系啦。 问紧呢样嘢。 见到啲咁样咯。 sorry 啲即系 唔好意思， 见到啲咯，系啦， 呢个已经够啦， 三以上噶咯， 唔好讲呢啲啊，唔好讲呢啲啊。咁但系因为系咪真系点讲？佢哋以前系咪参与开呢啲活动嘅人先？ 唔系啊，绝对唔系啊，即系啲一系咧就系好反对，觉得冇用嘅，系啦，即系反对觉得冇用嘅，一系就啲即系花生啲咁样嘅。 我即系冚唪唥都系我哋嘅听众咯。 咁但系而家都系喺度留守咯。 嗯， 哇，真系， 咁我哋互相识 呢个世界别唔识， 你喂够啦，失礼人，咁 好 可怕， 唔系，你知唔知我嗰日，唔系你知唔知我嗰日我真系 text 俾佢啊，我 text 佢，喂，唔系呢啲地方唔系你嚟嘅，你好快走，唔掂啊， 喂，你做乜喺度话？ 哦， 唔去得噶， 咪咯， 女仔唔去得噶。 左交，左交 Raymond， 左交， 唔系左到你啊， 山水威。 我衰咗，系原来衰咗，系咁唔紧要，我哋讲第二样嘢。 咁咁咩咧？老师咧？因为咧，我睇你啲报道话你本来 Hong Kong U 噶嘛， 哦系啊系系， 但系顶唔顺 Hong Kong U 啲老师啊，定系咩鬼？跟住就转咗去岭南度，几有根， 中意嗰一科啦， 性格。 岭南咪同我陈云好好高出哦，哇！你见到陈老师会啊？你见到陈老师会陈云大帝 本土派或者消灭左交喎？ 我见到陈云咧，第一次咧就唔打招呼嘅，第二次咧就系、 是、撩你。 第二次咧就系陈云经过咧，跟住我就同我朋友就问系咪要五雷轰顶？ 点解啊？ 哇！左交要落地要同五雷轰顶嘅。 O K， 咁有错你？ 你系 make sure 佢一定听到呢句说话？ 佢听到跟住走咗咯。 哎呀，呢、哎、系激腿佢，激腿国师。 哇，系咯 ，K O 咗。 哇，咁个国师唔掂喎，系咪？女流之辈都 K O 佢。咁你以后多啲喺佢身边 tweet 咁转喎，佢以后 Facebook status 都唔敢出喎。 佢六四嘅时候话咩？六四个台要五雷轰顶咩咩咩雷劈神坛咁样嘛？系咯， 系系号召啲咩天兵蟹将落嚟。 我同佢嘅即系私怨就系即系类似喺 Facebook 咁样，咁就即系我闹佢，跟住之后诶有人就 tag 咗佢，跟住佢就block 咗我啦咁样。 我咁小气噶， 唔系你系有嘢问佢，佢都 block 你啊。 系啊， 你系有。 你一質疑佢就佢，你一質疑咧佢就駁你噶啦。佢當時咧佢話咧，我哋唔好做咁多嘢，同共產黨即係鬥長命。咁我話喂，咁你咪同司徒華一樣，一秒鐘就冇咗啦，即刻俾佢駁咗，可能撳翻佢按緊拉，真係一秒鐘轉頭，我想 cap 圖都 cap 唔切。 嚇？咁啊 search 跟住冇咗呢個？ 唔係啊，連 cap 圖都 cap 唔切啦，我 即係做咗節目噶啦喎，已經係咪啊？嗰時。 咩啊？未好， 我哋就咁写 Facebook 啫。 旧年嘅事嚟，旧年嘅事嚟、哦，一秒钟就冇咗啦。 好啦，我哋够时间播国际歌啦，大家左交朋友， 送俾大家。 左交国际台， 左 交 国 语 嗰个定系歌？ 残咗品。点解要投弃权票啊？作为一个议员，点解要弃权啊？ 慢慢翻嚟嗰度，已经九秒过噶啦，系直接个部分关关你事嘅，问我弃权会不知所云，做咩问？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哋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何俊仁，多谢大家。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嚟嚟到第二节，嗱，头先咧我哋讲紧咧就系跟住落嚟咩？我系咪要讲 Willis 嘅第五点先啊？ 嗰个系第二点嚟，我睇翻 第二第五啊， 大台啊嘛。 好啊，你 已经讲咗三点啦， 继续啊，继续。 大台好长、啊，但系第二点，即系关于群龙无首嗰个问题。咁啊 ，Willis 就写话其实佢哋都喺度嘅，佢哋啲人。咁啊，你如果需要，可以做翻一个大联盟啦。咁听讲呢一点又俾人攻击。 嗱，其實咧嗰個情況咧，就係因為即係作為一個即係前學聯嘅成員咧，咁就即係少不免會有好多人就問我下一步點啊，而家點算啊咁樣。咁我當時嘅感覺其實就係覺得有啲群龍無首嘅，有啲市民都想知道下一步係點算嘅。咁所以我就講，即係如果你哋覺得係自發想自己思考嘅話，係冇問題。咁但係如果有啲人係覺得有一啲陣線係需要出現一齊陪大家走到最後嘅話咧，咁其實呢一啲陣線咧，其實一路都即係存在嘅，並且係。即系喺度嘅，唔会走咗嘅。咁就俾呢、這个即系陈秀慧咧，就即系攻击我咧，就话又有阵线，又左交骑劫啦。嗱嗱，咁咧佢咧就话咧， 佢呢个逻辑有问题。 嗱，佢咧就话又有骑劫啦。咁我反而就想问咧，即系如果黄杨达咧喺金钟嗰度咧，即系之前嗰几日咧就喺度嗌咪啦，又喺度讲话即系唔要左交骑劫，我哋冇大台。咁佢企喺度嗰个咪，咁又系咪大台咧？咁佢挂晒啲旗出嚟，嗱，嗰个旗咧就好醒目啦，就冇佢哋个名嘅。咁但系即系。都嗱 喺 系人都認得個旗，同埋咧又喺嗰個位咧嗱，咁即係佢又係咪想做大台咧？咁但係佢又醒喎，佢見到在場嘅市民咧係想多啲係自發咧，佢又收曬啲旗喎。嗱，咁呢啲即係前言不對後語，即係啲癲佬上身啊！我完全即係覺得呢一個就係、是、即係佢話乜就係乜，人哋話乜就係錯。呢、這個真、就、係、是、即係我呼籲大家咧，即係睇清楚邊個先係真正係想騎劫，同埋睇清楚其實咁多年嘅社會運動係邊個去建立出嚟咯。 嗯， 因為咧所謂叫做跟個人民力量，又或者支持人民力量嘅人咧，其實好多都係相信黃毓民而即係可能加入呢個政治組織嘅。咁咧一路以嚟，以我印象咧，其實佢即係對所謂叫左膠係好有意見，即係唔單止包括你，包括阿淘汰啦，即係嗰啲簡直左膠王嚟嘅咯，係嘛？嚇！即係仲有其他人啦，即係咁我自己眼親眼睇咧，其實有啲係可能真係我到而家都唔明白所謂叫左膠佢做某一樣嘢個原因係啲乜嘢，可能有人覺得係抽水，可能我自己覺得係抽水，咁但係問題有。一大部分人原來左膠，我覺得係原來好可愛喎。即係我第一個接觸深啲嘅左膠，真係可能卓佳佳喎。咁、我發覺佢係好善良喎。咁跟住咧，今日其實我嚟銅鑼灣嘅時候咧，見到有個喺銅鑼灣有個帳幕嘅，就講緊有個課堂，即係講咩民主議題咁啦。咁、我即時影一幅相，我話發覺即係香港地其實越交越可愛喎，係嘛？即係所謂你要攻擊呢啲，咪就左膠咯，係嘛？最左膠就呢啲啦。咁但系问题就系话，你见到当个 你陷入咗佢哋嗰个左交嘅逻辑问 题。Yeah, exactly。 你即系你佢哋话你系左交，你自己系型。 佢都话 系啊， 咁佢要发型噶嘛？ 唔系啊，你哋要唔系即系佢哋要所谓叫标签化啊嘛？咁我咪俾你标签咯。你 而家有几个特质啫嘛？按陈秀慧小姐讲嘅嘢，你有大台，啊、有啲阵线 讨论 系啊。 有讨论，要 D 嘅，好似戴耀廷咁 D 嘅，咁就叫左交。 系 咁、但系佢哋自己嗰边都系咁嘅。 唱 K， 佢哋又有台啦，又有咪啦，佢哋自己又会热血公民相 好。韩诗系咪左交？ 咁 肯定系左交啦，佢。韩诗 系左交，黄耀明都系左交 咯。唉，系左交唔系左。 我觉得 Tony 头先讲个定义最准确，等你讲多次。 凡系任何唔支持佢哋嘅，唔系讲反对咁简单啦，唔支持就系左交，就将你打成左交集团、我哋已经已有出名嘅，都俾人话系左交啦。 准确准确啊！咁我以后就知冚唪认清楚啦，系嘛？我哋冚唪都系左交，我第一个 come out 咗。 唔系啦， 唔 系咁我咧嗱，我一定要呼吁嘅，佢哋咧以全民制宪为目的，唔好散水啊！总之政府今次冇全民制宪俾到佢哋咧，千祈唔好离开旺角，坚守直至到100岁为止。 总之冇全民制宪，就唔好谂住撤出旺角。撤出旺角，我一定追杀你，一定追杀到你白田易德道。 美罗 系嘛？系嘛？美罗根据地嚟噶啦，已经系 美。美罗唔系屋企嘅，租嘅嘛。 哦， 够啦嘛？ 够 点啊？系嘛？好啦，我哋攻击完佢啦，系啦。我开始咧，喂，讲呢个单先。 唔係，我今日睇你哋有冇睇嘅？其實信報今日咧，其實連月爭有篇文咯，寫得好好。 講咩啊？ 佢就分析翻嘅，究竟邊個去用呢個催淚彈鎮壓咯？ 嗯， 咁咧佢就分析咗咧有幾個 party 嘅，佢就諗下係咪中聯辦啦、傳統嗰啲港共啦、特區政府嘅公務員啦，定係商界咧，定係新界勢力咧，定係灰色團體啦，定係流民無產者啦，定係乜嘢咧？ 唔會係中聯辦。 係啦，點解咧？其實呢集都唔係嘅，佢都有講。點解你咁覺得？ 佢個分析應該同我 angle 唔同，我純粹以現場嗰個速度嚟分析嘅，因為三點幾發生，隔一陣就放咗。 就 去唔切嗰度咁快， 唔系佢就唔系中聯辦，因為中聯辦啲官咧嚟到香港咧，佢執到寶咁樣， 系 即系你即安安定定， 唔會搞亂， 唔好搞亂檔， 俾人換走嘅會， 系啦，佢話最好一世喺度打工，唔好俾人換走，咁所以就勾咗中聯辦。咁佢亦都話咧，唔會係傳統港共，好似阿曾玉成嗰啲，因為佢哋已經經歷過，即係知道學生就唔可以亂咁辣興嘅，咁啊又摟啦。跟住係咪特區公務員咧？就話到底咧，佢哋都覺得香港公務員都有啲道德嘅。即系虽然官僚啲，咁都摟埋啦。咁跟住 都行会一个做组织嘅啫嘛， 公务员冇咁勇啫， 冇咁勇咯。唔系佢哋好支持咯，我觉得。 最尾咧， 开翻条路。 最尾咧， 唔系同埋佢话系咪商界咧？佢就话商界咧， 冇理由鼓吹放出嚟弹噶。 系啦，因为好多你一流血事件咧，即系或者啲咩咩性嘅时候，个经济就衰退啦。咁于是乎咧，又会影响佢哋啦。咁于是又唔系佢哋。咁系咪啲新界势力咧？咁佢又唔系，因为咧你有咩事咧就地价跌啦，咁佢哋又系冇数啦，又摟咗啦。咁跟住嗰啲灰色團體啊，又係話唔會啦，即係佢又唔會聽呢啲人講添啦，直頭。咁於是乎咧，最後啦，就係梁呢個政府有個智囊團啦。佢話咧，原來前一排咧就增聘咗一批大陸嚟嘅黨國主義者做研究員。 阿譚博啊， 直接開名 啊。係啦，咁所以咧就係應該呢一班。咁嘅智囊咯，即係其實都係阿六八九嗰班人去 make 呢個 decision， 同埋 即係行會都唔係， 都不是 我覺得係禿英落嘅，但係其實我覺得 唔係佢就係話警察都係都、okay. 都係一個棋子，即係佢哋即係而家就係射落去啲警方啊、中情嗰啲嘛。 如果我個睇法， 其實都唔會咯。 你睇翻嗰日係，你睇翻嗰日個時間，因為三點幾先衝出去㗎。嗰條路下角度嗰度 系冲出嚟， 咁你隔咗系个零钟就已经放噶啦。 系啊， 嗰段时间其实根本一路佢都尝试紧控制同拉紧防线，个 decision 系 make 得好仓促，所以我觉得唔会经咁多重框架嘅，一定系最近档嗰啲人就落 order 嘅。 系啦、啊，唔系佢话系 边有可能翻中联办咧？仲 唔系咯？咪就系六八九嗰啲身边嗰个智囊咯。即係最高層嘅政治指揮，佢哋阿李月珍就係講 嗱，咁講到呢度咧，其實我就開始要即係進入一啲有系統啲嘅講，即係 我哋有系統 嘅。我已經 其實我想講一樣嘢， 即係 嗱，由幾時開始我真正驚咧？其實成件事發生，即係譬如真係 見到你前度開始驚。 我知你一路 係啦，係嗰日，係嗰日嚇。咁過咗嗰日，直至到即係呢個運動係預咗開，即係譬如禮拜六晚，戴耀廷宣布咗，即係呢件事開始啦。去至到開所謂叫放催淚煙，跟住到一路落嚟就係話件事 settle 咗，三笪地方有人佔領緊，跟住如何點解有啲黑人同埋有啲古仔走出嚟去破壞呢件事，又或者令到大家容易啲擦槍走火。成件事其實我諗大家都唔係夜晚好瞓得著嘅。即係如果我講錯，大家可以去糾正我啊！因為其實每一日我哋都係生活喺好多唔同嘅謠言之中，好多人用唔同嘅渠道去俾啲false alarm我哋，即係包括係 WhatsApp 啦，包括係 Facebook 啦，包括係 text 啦，任何渠道，每一個人都話俾你聽，言之鑿鑿，今晚冇啦啲，話俾你聽，有人清場。咁個問題，我哋每一個人都喺度諗緊一個問題，究竟今晚會唔會清場？當然就係每次用嘅所謂叫藉口唔同啦，一時就覺得唔係。今晚呢差人会做嘢，一时就觉得唔係中联办会开枪，一时就唔係影啲话俾你听军车落緊嚟啦。 我打叉吓佢哋有人话呢 ,CY 个女喺 Twitter 嗰度寫都话佢老豆七千蚊冇人搞事喎。 屌 咩冇七千蚊冇人搞事 喂所以我成日觉得阴谋论系唔 work 噶，因为老豆会无啦啦督爆啲嘢㗎嘛。 八九最大嘅敌人就系佢个女囉。 嗱，有啦，我又讲咁认真， 我有系统啊，即时报道新闻啊嘛， 系。咁因为我哋就每一个每一日都俾緊一个原因自己，就係话俾自己听今晚点样叫身边嘅人离开个危险嘅地方。 嘉宾都 distract 到你， 哇！第一话人哋啦， 我哋讨论翻啦嘛， 我翻嚟， 即系其实我系咁耐以嚟系有一晚系真系叫人走嘅，旺角嗰晚我真系叫人走嘅，即系讲紧系上个礼拜五啊，即系真系第一晚出黑人，点解咧？其实我唔系惊佢哋所谓清场唔清场，而系我系好怕一样嘢，究竟嗰啲黑人同埋古仔究竟会做啲咩嘢？因为好简单。在场我亲眼见到当七成嘅人系喺度围观凑热闹，又或者你觉得佢唔系示威者，嗱去示威者好紧即系好简单㗎，我哋个个带个背囊啊，入面可能有樽水啊，有啲 full gear 嘅，可能有啲面具啊，又或者有保鲜纸啊，梗系一袋嘢㗎嘛，你预咗喺嗰度留守㗎嘛，系咪？咁就算唔喺度留守，你可能有件衫，即系有条毛巾，系好平常。个问题就围观嘅人系咩装束呢？凡即系翘晒手啊！佢企喺度咧，佢就唔系留意紧人哋喺度讲嘅咩？系 你好难咁讲嘅。有好多人真系 spontaneous， 即兴又去嘅。 你讲紧， 即系好多人吹鸡嘅嗰日，即系我系求其上架车，见到隔篱条友开 Facebook 都叫人落旺角噶，见到佢喺度笃笃笃笃。 你见到个人嘅目光嗰个 唔会出嚟打 嗰个，唔系我唔系讲出嚟打，而系话个视线唔同。 咁你点会 full gear 咧？ 你佢金鐘咪睇下咪知咩叫 咁嗰度唔同啊？嗰度試過 嗱啱旺角同金鐘，我覺得個情況 你旺角一定唔會 tear gas 咁多人住。 我唔係話 tear gas， 即係而係我覺得 冇咯，可能 係即係嗰啲人係深刻有啲準備，同埋嗰啲人係會係有個心理準備，就係嗰度會發生咩事。佢就唔係翹住手望。嗰晚我係見到好多人翹住手望，即係呢一樣嘢我係好 你企得好遠啫，可能 唔係咯，我都話。闪埋去噶咯，点解你又叉捻住我咧？ 系啊， 呢个 唔同意咯，叉住 你 个屌！ 你有冇影过你企到前线咧？ 我咪影咗， 系咩？ 嗰当然系 post 咗出嚟啦。咁我其实有几个分析嘅，而系事实上，当你感觉到嗰刻有危险咧，你系见到啲黑人系走出嚟会打交，嗰啲人系拳脚无眼噶嘛。即系如果你有朋友喺嗰度，唔系话你坚唔坚持嗰一点系咪应该守？即系。当然啦，嗰两日我系有个即系有人叫人深思熟虑，就系话究竟呢一点你觉得应该守嘅，同埋你嗰个所谓叫战略意义系咪咁大，或者系咪真系值得咧？咁我永远个首要考虑系你自己安全先，因为如果你真系嗰 刻嗱嗰刻咧系有啲 overwhelming 嘅，咁多黑社会咧一定要退嘅。但系当啲人系吹翻转头溪，涌翻晒去几万人涌去旺角咧，我就唔会叫佢哋散咯。 啱唔啱？ 即系我叫唔叫得喐另一件事啦。佢哋唔杀，佢杀唔杀我都唔会叫啊。 所以系去到琴晚到啦，即系你会发觉嗰个气氛，你明显系觉得啲人开始即系 轻松咗， 冲心嚟搞事嘅人开始已经系退却咗一半，又或者喺嗰度本身集中嘅人咧，其实已经系好有心理准备，同埋佢开始有方法应付嗰啲人。 喂，同埋。九龙同香港岛啲人都唔同噶嘛，即系好似新界，因为佢哋系惯咗勇武嘅，其实。即系你人嚟扯烂晒啲账目嚟讲粗口，讲粗口 咪入刀嗰个真系笑落。 唔系你哋冇喺新界拉个票啊？你以为喺港岛啊？人哋讲粗口闹你，你鞠躬啊？ 我拉过。 你喺新界拉票，你唔屌走佢，你点拉啊？佢真系缠住你嘅嗰条友，佢一个师奶走嚟系咁骂你啊！搞事 ，seven 年人民力量乜乜乜。 但系你有冇睇 咁噶？ 你有冇睇有刀嗰个人讲？ 你唔讲粗口，呢度走啊？ 今日有关公落去咯，有关公， 关公同埋 Iron Man 同埋美国队长啊！ 唔系，我如果好中意食牛肉咧，我就攞翻牛肉刀出街啦，系嘛？ 咁我要食水果，我真系笑到死啊！ 佢讲得好认真啊，但系 佢话咩？佢话 佢讲咩？ 水果好重要， 锯人哋啲帐幕啊嘛。咁于是记者就问佢：， 嗰个营位嚟，有冇搞错？ 系啊，点解你身上有把刀嘅？佢就：，嘿，我去到世界各地啊，我好中意食水果嘛，咪有刀咯。咁 样。Man vs Wild， 但系有冇人知道咧？ 要写咩切榴莲啊嘛？咁加埋呢个， 因为食水果好重要，佢去到边度都食水果， 所以 咁佢好中意食水果，所以身上面带把刀。 要开榴莲， 喂 POW 嚟喎。 咁个问题就系话，你把戒刀开唔到榴莲嘅先生。 唔系咯，个刀仔戒下戒下啫嘛。唔系，正如通连话真系中意食牛肉，攞把牛刀，系咪先？ 需要食牛肉系攞住 关二哥， 就系嗰个咩咯？周星驰嗰个有把士巴拿跌落嚟嗰个咯，系咪啊？做车房 系好合理，好合理有时候。 踢踢阿波有把士巴拿跌落嚟咯。 嗱，咁啊，系啊，即系我哋又要拉翻转头啦，拉翻转头，拉翻拉， 唔使拉翻转头，我都仲系讲紧旺角，我仲系讲紧旺角。所以旺角嗰啲衝突咧，我覺得咧，香港人要學會接受，佢哋慣咗係咁噶，你唔需要太過擔心佢哋嘅。我覺得學生你要擔心，但係可能喺九龍嗰邊啲人係慣咗係咁， 所以我 係中意對罵， 所以所以我係叫自己識嘅人翻歸，即係公開咧，我就係講就係話，你如果覺得有危險嘅，你就真係你其實真係要走，同埋就係話你我係想帶出一個問題啊，參與社會嗰種方式嘅。有人係以自己個人個perspective 去睇，我覺得件事應該點樣進行，又或者我覺得自己可以負擔啲乜嘢責任，乜嘢風險，於是我去參加，係咪？我堅持留喺度，因為我覺得 fulfill 咗我一個咩 virtue， 我認為一個咩價值觀，因為我留喺度而得以彰顯。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你轉個角度諗，如果有第二個，譬如你話組織呢個運動嘅人，又或者佢覺得宏觀嚟睇呢個運動究竟打緊一個咩戰爭，又或者需要啲咩輿論，嗰啲人係有可能有第二個 concern 噶嘛？而有時呢兩種 concern 唔一定喺同一條線上邊嘅，即係當然你話你留喺度，喂，好簡單，我舉個例，原本有十個人佔領金鐘嘅，因為啲人去咗旺角，而家出咗事啦。當然有人覺得危險唔去啦，有人覺得應該值得去嘅，值得留守嘅，於是佢唔去金鐘，唔去旺角咯。咁個問題，嗰十個人就始終分開咗啦。你就唔係一個地方有咁多人啦，第一。第二就係話 ,ok, 當十個人分開咗，有可能四個人喺金鐘，有可能三個人喺旺角，有三個唔再出嚟啦。如果你呢一刻呼籲走，三個去咗旺角嘅人會覺得其他人點樣對呢三個人呢？覺得佢哋 betrayal 咗佢囉。喂，呢個好呢個好直接㗎喎。但係 我覺得呢，而家你呼籲旺角啲人走呢，佢哋係唔肯走嗰啲呢，你就係呼籲到嗰啲會溫和嘅人走。咁如果你係想嗰件事就係佢唔好拖住你後腿，唔好個樣啊咁兇殘，咁啊咁衝擊嘅。咁但係你就係你 call 走晒一啲溫和嘅人囉。咁剩返嗰啲會喺度同人對罵囉，反而係。咁所以其實都係幫唔到喎，你都係驅散唔到喎，其實嚴格嚟講。佢哋嗰啲人係自發性出嚟㗎嘛。 唔係，所以當我發覺原來嗰啲人有一招絕招，絕招係講緊唱生日歌。阿 Willis 有冇聽到今日有人唱生日歌？ 我睇片有见到咯， 你做咩唱生日歌啫？ 你真系 而家唔闹人啊嘛，改咗 而家唔闹人啦， 逢系有人挑机就冲埋去唱生日歌啊嘛。 Happy birthday to， 要举晒手噶，哇哇，你真系好嘢 呢、 啊 okay 這个。 喂，即系到咗嗰一刻，我真系觉得，即系而家叫人留同叫人走，呢、這个已经系 obsolete 嘅问题啊。依家唔系留同走嘅问题，而系话真系坚持嘅人，佢系点都唔会走嘅。发觉咁，当然就包括阿国师嗰班啦，包括黄仁达咧，因为佢哋守护旺角啊嘛，佢哋要保护人民力量，保护全世界咯，系咪？ 佢真系广东道点解会转咗去旺角嘅？ 因为冇人啊嘛，大佬 真系咁噶。 佢哋喂，佢哋要食饭屙屎嘅，大佬 唔系广东道叫败退，唔系冇人。 OK OK OK， 咁你系啦， 败走广东道。 喂，咁你败走咗，始终都揾下根据地噶嘛？即系琴日四点几咧， 嗰、个叫长征啊， 二万千里长征 系啊，系嗰、那个可能2.5公里长征咧，的士去到唔使跳标嗰只咧， 就喺金钟度， 唔系由 尖 沙咀 长征 系啦，嗰度就等于嗰度其实就税金嚟嘅，俾人围剿就要去到陕北嗰度咯。咁而家旺角咪陕北延安啦，系嘛？ 琴日佢哋有试过落去旺角噶，你有冇见到佢哋啊？ 你话边个啊？ 黄仁达佢哋咯。 我琴日喺金鐘，我琴日見唔到， 因為佢曾經何時想 overtake 嘅運動喎，佢哋不斷咁宣傳一個概念就係乜？佢不斷咁宣傳緊，呢個係一個群眾自發嘅運動啊嘛，冇領導冇成啊嘛，咁所以其實你係邊雙叫做點講 provoke 咗一部分嘅人，佢相信自己應該做乜就做乜嘅咯，真係呢個運動而家係冇一個人可以控制到發生啲乜，又或者冇一個人可以發施號令嘅，所以你。如果去諗究竟你應該叫人撤定叫人留，其實我覺得好 obsolete 囉。 但 Willis， 你覺得撤定留㗎？ 我覺得係， 或者你喺旺角嗰兩日睇到啲咩喎？ 其實咧，我自己覺得咧，係喺旺角係即係比較勇武嗰啲朋友咧，你叫佢撤咧，佢都唔會翻金鐘噶。因为那些人呢他们是即是解放了出来，即是旺角是一个 解放了出来， 属于旺角的。 即是旺角是一个解放区，即是他们是比较不 解放自治区， 他们是比较不喜欢大台，所以他们是不会回金钟，所以我觉得他们留就留，即是我不会叫人撤咯。是啊。同埋我唔會叫人，即係唔會叫身邊啲朋友走，因為其實即係某程度上聽咗咁多謠言，但仍然去旺角嘅人咧，佢哋係 ready， 嗯， 佢哋係 ready。 咁無論你點樣用咩態度去對待而家嘅學運都好，即係當然黃楊達就喺度死講呢個雨傘革命啦。即係當全世界人都講緊呢個係一個學運，係一個群眾運動，係嘛？爭取普選，爭取公民提名。得王打一個人喺度，仲喺度堅持呢個係一個雨傘革命。 唔係雨傘革命都啱嘅，問題呢個雨傘革命係由佔中咧就演變出嚟噶嘛，係咪？咁你唔可以係啦，咁你唔可以話俾人知，喂，我係人啊，我唔係由猿人變出嚟，咁你只能解釋有天賦咯，係咪？ 即係石頭包， 唔係從中共唔係從宗教角度，你只解釋你係由上帝變出嚟嘅咯，係咪？咁你佢老婆就係佢嗰條骨變出嚟咯，係嘛？即係你只能夠用宗教角度去解釋。如果唔係，你解釋唔到點解會突然間會有一場運動，仲有你抵制咗佔領中環呢個運動，抵制咗一年半，抽咗後腿一年半，咁而家突然間佢成咗形啦，你想出嚟騎劫係咪？咁想將佢改名係嘛？唔係咁容易嘅。你以為嗰啲公司啊金蟬脱殼啊借殼上市嗰啲啊，冇可能嘅。你斗領都冇攞過出嚟，你又想攞控股權啊？係咪慳啲啦？ 即系点解我会觉得由开始唱生日歌呢件事会有转机呢？因为事实上，当你有一个咁创新嘅方式去对住一啲即系会埋嚟挑机搞事嘅人之后，其实喺公众嘅层面点样睇呢件事？你每一个人都会笑嘅。你见到一个人无端白笑，对住一个彪形大汉咧 ，Happy Birthday to you， 大家唔识嘅，咁系即系你系突然间系有一个方法令到呢件事降温。因为点解呼吁人哋撤，又或者点解提出一个问题，就系点解旺角系好嘅好危险嘅地方？因为系好易大家个 tension 去到一个爆发嘅边缘啊嘛！即系之前嗰两晚系不断咁有零星嘅爆发，即系甚至乎有系啦，即系有个白衫嘅警长系净系中咗俾人掟嘅嘢啦。你 系 惊发生嗰啲事啊嘛？个问题就系话而家有人挑机嘅时候，你班人即走埋去唱 Happy Birthday， 咁我唔知边个可以掟得出嗰啲嘢。即系你系唔知好嬲好笑啊嘛，那个环境 都和你非非啊，我真 系啊，咁但系 which is 我觉得呢一样嘢对公众嘅即系对公众嘅认知好紧要嘅，因为你系一个点讲系一个好正面嘅行为，话俾人听我哋而家做嘅抗争系一个快乐抗争，唔系一个暴力嚟噶嘛？边个暴力啊？行埋超即系行埋挑机咪暴力咯？咁你一下子将个运动系个 nature 全面扭转晒，其实你系喺度打紧个公关战啊嘛？你系话紧俾人听究竟呢一件事系咩事？我点解喺度啊？嘛，即系我好相信有心留守嘅人，有心喺旺角示威嘅人，佢一定有一套完整嘅论述噶。咁佢有个完整嘅论述，你要点样 deliver 呢个 message 俾啲唔明白你嘅人咧？你第一件事要耐性咯，要冷静咯，你同埋要撩起个话帖子，令到佢结即系同你有个 connection 去建立咯。即系甚至乎今日我睇新闻嘅时候，见到有警长系成日好似参观紧个魔术表演咁添。 嗯，系啊，系啊， 系 啊， 啊，有人喺佢面前攞个 pad 喺度玩， 好温馨啊！ 你见到个白衫净喺度喺度笑，喂，警队 一家人， 即系好快乐抗争咯。 警队其中一个 tag， 咁而家我哋变黑社会咯，而家因为警黑一家亲咯。 但唔系日头同夜晚争好远嘅，始终旺角。 唔系当然啦，咁个问题就系话，起码有一个咁嘅镜头俾人睇到呢件事系咩事啊嘛。同埋就係話，點解警隊要不斷咁輪更，又或者換轉換個點講啊？叫做嗰個手嘅位置啊？因為佢唔想個警長又或者嗰班警察同你示威嘅人建立咗 connection， 佢哋好少望住示威人士嘅，佢哋唔想你有眼神嘅，即係譬如老實講，如果係 Willis 喺下面咁樣。好难，即系好难望，亦都好难望。 我觉得你冇望过佢啊，成晚 系， 唔系其实唔会 有建立任何嘅友谊啊。 因为我而家见到啲差佬咧，我即刻走噶。 点解唔系话？ 点解咧？ 你惊你电亲佢？ 唔系，因为即系经过上次即系老实讲咧，经过上次上手扣嗰晚之后咧， 你 憎佢， 你惊 佢，好惊佢。突然之间一分钟内拉咗，跟冇人知咯，跟住。 但女嘅喎，嗰个拉 系女 嘅， 系啊。咁但系我周围嗰啲个窿入边有啲男。 唔系啊，开始你 唔系啊 ，escalator 隔篱， 你开始望下佢咧，慢慢多咗 eye contact 咧，佢又可能冇拉佢啊，冇拉佢啊， 佢系无辜啊， 佢应该会憎我嘅。 即系你开始公众认识到呢一件事咧，系个本质系咁嘅时候咧，我觉得就算你占据一多段时间，我觉得某程度上嘅叫影响佢生活，我相信系有人会开始 唔可以太过同他人太过仇恨，唔系唔好建立太多仇恨咯，就 系 咁咧就话警犬。又话人哋食狗粮咁真系唔得咯，我觉得呢啲， 即系所以冇必要咁做啊嘛。你会见到 Facebook 咧系狗， 其实好多差人系背暗地里系支持， 系啦，即系暗地， 即系一小部分系真系噶，我都有差人朋友噶， 系咪阿肥亨个太太？ 边个？ 肥亨啊？ 我唔知道。 譬如我哋落差馆都真系有啲好合作好 friend， 有啲真系哇热得你死嘅。 系啊， 反黑组嗰啲咪系咯，即系我朋友话俾我听，嗰啲反黑组就 系最最最觉得自己最叻噶。 系啊，佢一出到嚟就觉得个个都系反，个个都系黑社会。 佢连我都难听啊！你可想而知我咁好脾气都 反黑 啦，佢又觉得你黑社会啊？ 唔系，即系玩啦，总之就唉，真系激死。 唔系黑社会都系靓女噶嘛？你可能放一生电， 靓姐 系啊，我系黑社会，但系我都系一个好好相遇黑社会。 又佢自己又岔开话题， 我梗系好相遇啦。 你唔好讲到呢啲嘢，你咁兴奋啫，噶大哥。 唔系，其实我想了解多啲阿 Willis 咧，佢孭紧几单官司嘅。 系。 其实我头先嚟倾咧，我觉得心底系有好恐惧。其实不如可以一球钟转头翻嚟再。 咁我哋播撑起雨伞系嘛？ 系。 好， 前尖，大家唔好行开。 有啲前尖。 正在人海，你我非不怕，会畏惧这样下去怎办？但是人生到了这一晚，更怕你表白内心呼喊。站在前方，勇气驱不散，却信越怕命运更暗淡，但是谁想要看穿荒诞，却会在春雷下睁开眼。一起沮丧，一起的惨，一起存管不安，却不孤单。一起举心，举起手撑，一起为应得的放胆争取爸妈。任暴雨下，志向未倒下，雨伞是一朵朵的花，不枯也不散。啦啦啦啦啦啦，为着明天，要记得今晚，你我用镇定面对忧患。 若是人生错过这一晚，怕再没机会任意。一起的惨，一起尽管不安，却不孤单对骂。一起沮丧，举起手撑。 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哋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何俊仁，多谢大家。 飞身到天边，为这世界一战，明亮像佛光，天际创意。欢迎收听花生台的日本节目《火烧万世桥》，我是夏威 BB 王夏威 Dance。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嗱嚟到嚟到 第三，因为头倾啦， 阿土冲入嚟 啊，阿土冲入嚟，因为讲一样最现实嘅嘢啦，就系、是、即系都系接翻头先讲嗰样嘢，就切同唔切？因为其实唔好话第二个，因为我哋不断去谂一个问题，就系话究竟而家打紧个公关战，又或者叫做即系你点样有效咁话俾公众听你而家究竟进行紧嘅咩活动嘛？即系当你个活动开始 backfire， 又或者系即系对普通人影响生活系多咗嘅时候，究竟你点样同嗰啲人去解释你而家做紧啲咩嘢嘛？喺旺角就好明显系点解咁大镬？因为旺角第一系好多人住，即系唔同金钟。第二样嘢就系旺角系好多所谓叫嗰啲叫 local shop 啊，你卖 grocery， 即系你卖日用品嘅有，药房嘅有。金嘅更加多啦，咁你真係会对好多人，你係真係会影响到个生活㗎喎。咁、那个问题就係话每一个参与社运嘅人其实都会想个社运有人支持嘅。冇一个运动系冇公众支持而系会成功㗎喎。咁你变相你系要攞公众支持嘅时候，你梗系要做好多嘢去尽量避免你影响到公众，有个好大嘅程度影响到公众㗎嘛。咁你个问题就系话如果你而家封咗弥敦道，当然就系话你三两日就冇咩问题啦。咁但系当你日子一耐嘅时候，当佢 backfire 嘅时候，人哋开始 query 你呢个运动嘅正当性喺边度嘅时候，咁你到时再撤就太迟啦嘛。系咪啊，霍大壮？ 系。系啊， 吓 我系我驳你嘴嘛，所以咪同意你咯。阿谢志峰， 谢志峰， 好诚实嘅目标真系。俾阿 Willis 讲下嘢先， 讲翻靓女先啦，系咯， 好似系瞓着咯，佢 系咯，大家都系嘅，大家都喺度低头一族，你一讲嘢就 前瞻下先啦。头先话讲咩嘅？ 系啊，咁我哋不如前瞻下啦，系嘛 ？Willis 有咩意见啊？ 咩啊？啱啱唔系嗱， 策略唔使 讲咩？ 咪咯，讲翻佢孭紧 啲咩嘢啊？ 你就高铁开始铺头啦，系咪啊？交铁嗰阵时 系啊，所以其实都就嚟五年前啦，所以我觉得 咁耐啦咩？个交铁 2010年 好耐啦，好耐啦， 即系起紧啦。 所以咧，我觉得咧，而家斯廷拉我咧就 已经益 赚咗好多，真系赚咗好多。 我拉咗你几多次啊？其实 total。 三次咯，第一次就系六月，第二次就七月，第三次就九月。 嗯， 三六九，即系每三个月拉一次， 唔系啊， 唔系每个系每个月拉一次，好清楚啊， 系呢一年啊，呢一年啊，咁就 六月就系 东北， 七月就七一， 系啦， 九月就 今日广场， 今日系咯， 系啊， 咁啊，咁拉法咯， 咁你孭住咁多单 case 点啊？ 惊唔惊啊？喂， 惊啊！我而家咪见到差人咪走咯， 你而家又拉你啊？ 唔系，即系我自己觉得系判咗先咯，即系判咗先，跟住之后先再行翻前啲咁样咯，系啊，因为如果而家 都真系要， 其实即系第一次面对啲官司系，我谂系即系有好大压力噶，即系你讲就好似好劲咁样，你一上庭咧，一面对 边个会唔惊啊？讲真 系啦，但系你不惯嘅呢啲 面对紧嗰个即系指控咧，系 非法集会系咪啊？都系。 是咩 非法集參與非法集結企圖強行進入兩次一條擾亂公眾秩序 後面有幾條重啲其實 17、18囉都係嗰啲 有咩意見啊專業人士 我哋 好驚啊你有咩意見 意見唔好講啦 我哋私下再講係咪先 係囉因為律政署偷聽我講嘢嘛 咪係囉 真係好驚 真係唔使咁擔心嘅 係咪 唔使咁擔心 有幾多個人真係坐過監啊因為咁樣有几多个？ 黄达算唔算咧？ 其实佢系唔使坐噶嘛。 佢唔系人哋上诉甩咗噶。 系咯， 人哋冇噶，人哋清白之身而家。 无辜噶，系无辜噶。 你啊，其实佢无辜噶。 人哋冇抗争噶，冇人啦。 系咯、 即系佢坐啲唔系冤狱，系指戇鳩吓，即系系好坦白嘅，系咪？咁你要选，你要俾菊花人开噶啦，点啫？咁你要选，你要威佢戴头盔， 但选唔到嘛。 抵死， 最惨， 好阴毒啊！好 啲戆鸠， 好私怨喎、啲节目好私怨咯。 系啦，唔好讲翻我哋，唔系真系冇乜人坐，有冇人坐过咧？ 大狗， 大狗都冇， 佢冇坐噶。 罚款咧，因为上诉之后都系，佢嗰个都系非法集结嚟嘅，唔系参与未经批准集会。 系啊系啊系啊， 组织嘅参与。 组织同几条咯，我唔记得咗佢开几镬中，几条 中晒，好似系嘛？ 几条中晒。 佢系援警啫嘛，佢有案底嘅。 案底有啦， 系啊，梗系有 坐过，真系好似坐过，真系好似冇喎。 坐就唔使坐， 都系真系 坐 啦，即系净系得长毛啫。 长毛啦，阿土有冇坐过？ 长毛系坐咩死？我唔记得咗，佢系刑委坐嘅。 大 个机 制嗰次啊， 佢闯入咩啊？ 系系系。 强，我唔记得咗。 唔系唔系，即系帮阿叶正纯孭咗个单。 冇错。 你有冇见到叶正纯嘅真身啊？ 我有啊，有其实 终于都见到个嘢啦。 我几年前已经见过佢个样噶啦、 哦，但你就唔知佢叶正纯。 佢唔系我知道，佢嗰阵。 咦？而家网上盛传嗰张相系咪佢嚟咧？ 呢、我冇睇到，你播睇。 你而家开嚟睇， 要开。 咦？你真系呢日即系人 friend 嚟噶？ 咁唔系啊，等佢 confirm 一次啊嘛。 搵到未？ 度 ID 啊！ 我哋继续讲嘢先。 啊，我哋继续搵下先。 喺佢未带 visa 前，我已经见过佢个样噶啦。 你对呢个人有冇印象咧？咁但系 我有印象啊，有印象啊，就 系 即系系有印象。 佢搵紧佢啲 行得好前一个人咯，系 行得好前， 系我带住 visa 嗰阵对系啦系啦冇错，我嗰阵对佢嘅印象就系咁样咯。 但系你嗰时未知佢系热狗嚟嘅。 唔系当时系行得好前嘅， 嗰阵未有，嗰阵未有。 当时行得好前嘅， 系啦，当时行得好前。 因为如果讲咧，我应该识得佢最耐噶啦。 哦， 佢都未出嚟，佢未出嚟嗰阵时候我已经识佢噶啦。 但系佢喂，咁算系五官端正啊，蚊叔可能又 咁唔同嘅，唔系唔系嗰只嘅。 人哋讲紧人哋啲官司嘢嘛，差到太平洋咁远。 唔系咧，讲下阿金英嬲啊！你咁样搞法喂。 系咪呢个啊？跟住佢系咪？ 系啊系啊， 真系 个 哦得啦， 得啦，证实咗。 confirm 喂，咁但系喂，佢讲嘢好出位嘅呢排， 系咪因为我佢 block 咗定系我 block 咗佢啊？我唔知佢讲咩。我好多 你咁样霎时之间提一提， 主持人你真系唔好掂啊！ 唔系唔系，你咁霎时之间乱 晒龙。 你知道我成晚已经阿 boy 咧，唔好望嗰边噶啦，我已经系尽量令到自己讲嘢系有条理噶啦。 你好冇条理 吓，咁但系我都系组织唔到啦吓，即系冇上个礼拜。 沟你多兰接住先， 系咯吓，条理攞翻出嚟啦，快啲。 条理攞唔到啊，唔系唔好交，唔好交吓。其实 OK， 你继续讲官司啊。 系咯，譬如你啱啱嗰次咪拉咗嘅，拉咗去香港仔系咪啊？ 系啊系啊系啊， 惊唔惊啊？ 四个钟之后先去到香港仔，我十一点俾人拉，跟住喺嗰个 escalator 隔篱坐咗三粒钟，跟住三点先去到。 喺停车场又坐啊嘛，你哋系咪？ 系啊，又坐咯。 你哋一架车啊，五个人？ 唔系啊，我同另一个男仔一架车咯。 嗯， 系啊。 哇，分到咁多个车去啊？ 佢话因为塞住晒，所以警车嚟唔到。 但系去到香港仔停车场又坐咗一个钟啊嘛。 系啊，坐咗好耐啊， 系咯，跟住先至落去， 跟住系咯，即系又话要等咩等咩，等咗好耐咯，好多嘢都 系咯，跟住第二朝 系啦，第二朝十一点出翻嚟， 唔系，又话香港仔电脑坏，又搬咗佢哋去中，你咪去中区嘛， 系啊，中区啊， 哇，嗰日走落我哋咧，你知哇，香港仔啦，西区啦，黄竹坑啦，我去埋玛丽医，哇！我真系成，我又要去 High Court 人身保护令，哇！我哋走遍成个香港岛。 你人身保护令就系黄之锋噶嘛？ 唔系佢攞完之后，我因为我见 Lester 同埋 Alex 嘛，我要做 affirmation 啊嘛，咁即系又要过去做嗰个 affirmation 咯。做好彩做咗第一段， 但系可以见佢，即系可以见佢 take instruction 嘅系咪？见到佢哋再讲翻晒啲嘢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哦， 系咯， 诶好啊正啊！ 咁所以咧，佢哋跟 下次借个板嚟。 有啲一边，唔系咁多人识做噶，你知唔知啊？ 夹下好嘛， 你一定要拍住啲 senior 做啊，即系嗰啲 leader 做先啦。 你继续问， 跟住佢就你要讲到边度啊？ 讲紧保 你走嚟走去， 系啦，中区 系， 跟住你就冇钱系嘛？ 边有人揿定钱去示威噶？ 系咯，我冇遇过佢咁。嗱， 你会带几千蚊去？ 不过 我有朋友，我有老师嚟救佢啊！ 系，我有老师救我啊、嗯！我有 岭南训导， 系啊系啊。 陈云，陈云，陈云嚟救佢。 你望得太多佢咧。 唔系啦，但系佢嗰日都好谢下，我觉得你嗰招个样就有啲惊惊地咁样。 梗系惊啦。 你咪驚保釋唔到定咩？ 係啊，驚保釋唔到啊，因為即係太多唔同嘅講法，就話即係我即係第二次都係同一條罪會保釋唔到，咁、嗯、啊、嗯、太多唔同嘅講法啦，咁樣 係咯，好驚啊佢。係點啊？霍大狀俾啲定心。 咁理論上，哎，唔好講呢啲，唔好講呢啲啊。 咪後再講啊。 係咪後講？咪後講。 咁但系点啊？你嚟紧有咁多官司要上庭啦，你有冇？ 咁其实有边一单系正式已经带过你？有冇带过你上法庭嘅？而家苏花 就 系、 是、 一单 东北系啊，系、嗯、啊， 佢都系过堂一。 咁嗰单咁嗰单系 mention 嚟嘅，有冇 take 片啊？好似 冇，但系将咗诶几月啊？ 十月 咯， 佢都系拖噶啦，冇咁快审噶啦， 系啦。 同埋而家唔敢咁高调住嘅， 同埋一嚟十几个。 因为即系有个万一，即系定咗罪，例如咁，跟住人又涌出嚟咁啊，可能 同埋好似普遍都少咩啦，通常都 warning 走嚟啊。 系，咁佢哋几个可能唔系咯， 佢哋 你都去咗咩咯？ 佢哋全部都保释嘅，唔系点样冇钱俾啫？ 嗯， 全部一 standard 啦，五嚿水保释。 嗯， 唔系我朋友嗰次揿定2500啊， 点解佢有五个一齐去？ 系啊，五个一齐去。佢喺 Facebook 佢俾一张相我，嗱我琴日真系攞嚟撑你噶，我揿定晒钱谂住保释噶，我揿咗500蚊纸啊咁样，我话其实一般嚟讲咧，即系都系500蚊一个啫咁样，我话我哋都唔使500，即系唔使揿2000。 唔系你讲开，我又差开啲啊，我有啲朋友都问我啊，佢话佢想落旺角，问我话有咩事可唔可以打俾我，你打啦。咁佢哋即係所以係多咗好多我冇諗過佢會落去參與嘅人都去嘅，所以我話即係真係唔係咁輕易叫人撤嘅嗰度，啲人係自己都湧落去嘅。 因為我朋友落去嗰晚，因為我朋友都神高神大，因為做車房嘅，佢真係落去翹住兩隻手，見到啲人望住佢，佢望一望人哋咩啊？咁人哋又唔敢望佢，即係下面嗰啲黑人咧係欺善怕惡嗰種人嚟嘅， 不嬲都係噶啦。 即係佢見到你係老襯嘅咧，著住啲校服啊，又肥又得意咧，就中你。咁但係問題見到你神高神大個樣兇惡嘅話咧，佢又唔敢喐你嘅。咁所以就係話佢落去睇完嗰晚之後，其實佢都好火滾咯，即係係好明顯見到差佬同黑人同埋古仔咧係有 interaction 喺度噶嘛。咁你而家民情反彈係嘛？佢只按誇咗，我都唔相信佢其實仲會用翻同一條橋用兩次咯。即係譬如你老闆即係俾咗個錢做一個 campaign 係嘛？呢、這個 campaign 就做完啦。咁你而家 review 緊，你覺得呢個 campaign 啱唔啱咧？得唔得咧？咁梗係唔掂啦。咁你唔掂嘅時候，下一招係咩咧？咁而家就暫時未知咯。 係啊， 你覺得咧？ 我覺得佢暫時都係冇牌出，即係大魚先咯。去坐點啦 ，pass 啦， 冇噶啦，人哋得翻兩隻， 頂住先，頂住先啦，拖咯。 但你咁样，你已经架空咗689咧。其实而家即系已经 no say 啊！而家全部嘢都， 所以我觉得拖落去系有着数。我唔觉得，即系好多人比较负面啲啦，就觉得哎呀，政府搞到咁都唔睬我哋，点搞啊？咁样我唔系好， 就系里边自己立立乱。 系啊系啊， 我觉得佢哋系乱七八糟。而家佢仲惊过你， 咪咯？ 你而家普通人都接受咗。 林郑揸庄而家。 股市又升翻啦，咁反彈啦，可能 咪咯， 咁所以冇嘢喎，冇乜傷害， 真係冇嘢， 係卅日頭翻工夜晚去佔咯，放假又佔過， 同埋根本裏面正總啲職員都冇話有影響。我有朋友裏面做，佢都話日日都係咁照常翻工啫嘛。之前佢話最多係第一日唔敢出去食 lunch， 跟住都冇事啦。 其實根本就有即係佢話安排咗特別通道俾佢哋入去。係 咯，佢某一日就話三點鐘放工，佢哋都奇怪， 塞住曬咁。係 咯，佢就 自己開心啦，公務員又唔係冇糧倉，早啲走拍手掌我招人。 I P address 快做。 唔系新闻有个公务员出嚟喺度鬼杀咁做嘛，话人哋冇理由即系剥夺佢嘅权利 嘛， 嗰个冇嘛，喂， 应该 嗰个肯定唔系公务员嚟 嘅，系啦，因为公务员一定话俾你恭喜晒，你今日唔使翻工啦，大佬，你可以翻屋企嚟嘅，系啦， 系咪清 嗱？你呢啲咧，你系俾人剥削，呢个系另外一个社会问题，你系俾人剥削紧， 系咯， 系啦。咁啊，仲有 問翻佢，佢就因為喂大佬，你咁多人唔俾我清潔，我一鋪過清潔咁多垃圾咧，好大鑊噶！ 你咪收多啲錢啦，你咪同政府講唔得要加錢啊！ 但係可能 冇啊，唔系啊，每日行翻四个钟，你同我清晒佢， 唔 死啊！ 唔加钱唔做，你话我而家扭亲只脚，系咪？ 好似 加钱唔做，系啦，因工受伤啊！ 唔系嗱，我 Vinny 我想问下你啦，譬如而家 Hello， 我想问下你， 你一讲嘢，大家就喺度揿电话，唔知点解？ 唔系啊，唔系啊 ，Hello。你 讲，唔系，我想问下，因为今次呢件事无论用乜嘢形式落幕都好，系嘛，即系好可能就，即系其实而家都大家都可能企硬啦。咁个问题就系话，即系我 foresee 到嘅系，将如果政府有啲乜嘢重大议题推出嚟，即系例如可能堆填区啊，东北啊，即系例如一啲咁有争议性嘅议题，佢推出嚟嘅时候，每当开大会，我觉得海富中心都系要占噶啦。即系下角度都系要占噶啦，系嘛？即系将会咁多人听热闹嘅时候，喂，大佬啊，冇理由仲行入政总嗰边咁焗噶嘛？梗系喺出边啦，系嘛？咪阻一阻车，啲车咪兜路行咯，行龙和道咯。个问题就系话，喂，万人空巷咁嘅环境，入边啲保皇党又好，系嘛？建制派、自由党、民主党又好，识做啦，系咪？咁你当呢个社即系所有嘅社会议题都有咁多人去主动咁参与嘅时候。喂，我覺得人民嘅議價能力係都係高咗好多，你同唔同意咧？ 其實我覺得而家即係我哋嘅籌碼咧係可以係大嘅。嗱，而家個方向應該係點樣咧？就係如果即係政府咧，佢走到冇路走咧，即係佢又派咗一啲即係人嚟搞事啦，咁佢又試過即係嚇我哋啦咁樣，咁但係。反而係即係啲人係仲嬲，係仲唔肯走嘅話咧，咁其實咧佢只能夠咧係打一個持久戰啦。咁其實即係我自己覺得咧，即係嗱，加上越嚟越涼啦，咁樣，咁我哋嘅物資又越嚟越充足啦。咁其實咧，咁其實咧，人民咧係啦。咁其實咧，人民咧其實係即係絕對可以全面咁樣去應，即係接招啊！即係持久戰咧，即係我哋多人啊嘛，你咪輪更咯，一路輪落去咯。咁但係佢自己咧，佢自己又即係內部即係。梁振英同林郑又有斗争，跟住啲警察咧又即系有疲态咁样，咁其实我哋咧系嘅筹码咧系会加落去嘅，咁道理又喺我哋嗰度，咁佢出使咗嗰啲武力咧，咁佢又即系已经系即系铸成咗大错啦，已经咁样，咁咧其实嚟紧咧就系即系。议会内外咧就系继续抗争啦，咁继续去占领啦，咁去到即系复会嘅时候咧，其实如果有一啲泛民议员系即系拉布或者系即系搞喺入边搞嘅话咧，咁其实咧到时咧我哋出边咧就可以即系讲多少少唔同嘅议题，咁但系咧都一齐楞翻落去即系呢个普选嗰度咧，其实就可以做到之前占中一路做唔到嘅，就将呢个民主同埋民生去扣连咯。咁其实呢一个成件事系可以咁样一路碌落去，就系同佢打一个持久战。咁一方面咧就对话，一方面。就是即系留嘅留，如果有人想走咪走咯，但系占嘅继续占，咁其实加埋上嚟嘅话，其实呢个绝对系即系对我哋系有利嘅。 嗯， 佢哋几个咧讲嘢好鬼劲噶， 边个？ 即系阿 Willis 啦，跟住阿之峰啊、Lester 啊、Alex 嗰啲咧，哇一即系好鬼文有文路嘅啫。我谂我今日年纪咧，仲要十下十下咁。 咁系啊，我都唔得噶。 即系我而家都系，所以 真系惨。 因为嗰晚黄之锋喺金钟佢哋讲嘅咧，我唔知佢有冇讲，我觉得就唔接背。但系问题就黄之锋嘅演绎咧系 好 发自 内心， 系好 touching， 好发自内心。你总之一听到嘅人就觉得你讲紧嘅嘢，我系信服嘅。 星期六晚系嘛？ 系啊， 嗯， 咁你换转你对住嗰啲读稿嗰啲，譬如 CY 咁第一晚嗰、那个对住个死人 喺屋企嗰个 lock 嗰、 那个，喺屋企讲 lock 嘢读。讲两讲啊，喺我窒窒，讲两讲唔知自己讲乜嗰啲咧，即系佢系借 Q 晒啊嘛。 系 咯，你相比起黄之锋嗰种态度系冇得比嘅。你当你而家有咁多笑侠行出嚟嘅时候，系嘛？有 Willis 啦，啊有 Willis Ho 啦，系嘛？又有黄之锋啦，跟住有成班吓咁勇猛嘅学文思潮啦。其实八甲可以退噶啦， 退好 系嘛？ 你真系叫佢收皮喎。 系啊， 哦，收皮啦，系啊， 唔系你，你知我讲紧你啊， 收啊， 喂，咁你谂下，你以为如果议会，即系嗱，打个比喻， 之六担军之忧， 嗱，打个比喻系嘛，少个刘慧卿，多个黄之锋，你话几好咧？或者少个刘慧卿，多个何洁云，你话几好咧？嗱，最好咧， 你开心啦， 系啦，就冇咗个何俊仁，冇咗个刘慧卿，多咗个黄之锋，多个何洁云。够啦， 做周永康同埋 就 十号辉， 十号辉 好多， 咁就不如叫埋 都唔好要啦， 黄碧云 当然啦， 即系连我啲 friend 都想集邮啊！而家你知唔知啊？ 点集法？ 点集法啊？ 即系可唔可以见下黄之锋啊、周永康、啊、陈慕辉？我心话大都做得阿妈啦，真系。唔系我咪衰衰地咧，嗰次补完之后影张相嘅，几轮喺度打嚟，喂，有冇有？你下次几时 咁即系你有啦， 我都有。 哇，即系咁沉迷做保释啦。 原来你就系想就 系因为咁 咁样样， 唔系真系唔关事。 唉，真系。 你都知你一个二个去咗边啦？嗰时喺度 去瞓街嘛，去咗。 哇！真系叫 等你冇识我啊嘛， 咪就系咯，做唔晒我哋。 系啊，阿 Johnny 好踊跃瞓街佢。 瞓咗几晚啦， 好 enjoy， 唔系 enjoy 系菜，比想象中舒服啫。我只不过讲 我 一句， 唔系我见你瞓到 好舒服，咁好辛苦，我觉得， 我 觉得瞓。后 来我哋瞓纸皮好瞓，原来 露宿者咁样嘅位， 我 Tony 介绍瞓纸皮 啊你边度执啲纸皮翻？ 有啊，我哋嗰日咧维金紫广场咧，英军中心佢嗰度有一大堆纸皮，我见啲人喺度攞，跟住话喂，佢攞 肯定系卖噶。 跟住攞嚟瞓咯，几好瞓 ，OK 嘅。 真系惨啊！我审 你哋啲人 啫，波瞓地啊嘛。 咁系啊。 但你有冇瞓街噶？ 有啊，瞓地咯。但系又真系比想象中冇咁硬嘅，好似 唔 系。当 你好眼瞓嘅时候， 真 系 好眼瞓，咩都得 嘅。系啦，咩都得噶。 冇被噶， 冇。 唔系而家啲人叻啦，开始搭初初开咗把遮啊，冚住自己啊。有件风褛，跟住开把遮冚住自己一半咁咧，佢当自己可以匿入个睡袋咁噶。 哦，个帐幕咁样， 系啊，好叻嘅真系。咁所以我觉得而家嗰度直情就变咗，就系话你想风凉水冷，又想个维港景啊，你攞瞓街啦，好快吓，好清楚。 争在冇烟花睇啫，咁啊，真系咪真系正？ 烟花就唔好放啦，咁敏感系咪？嘭嘭声， 咩嗰个场啊，真系哇， 唔系 啊，鼻 拎白兰咁嘭嘭声，咁你唔知似乜噶嘛，系咪惊咁样啊？ 我都话瞓街顺便翻埋地产霸权都 OK 噶，我哋有一票左翼， 居住正义。 喂，不如剩翻少少时间啦，不如你介绍下你组织啦，长即系比较 系 土地正义联盟， 俾 solo 埋。 O K， 吓，因为李思嫣都好似有个正义联盟啊嘛。 系、哦、啊， 不你将唔觉意将佢挂好咗， 我就话即系你点样 differentiate 咧两样嘢。 嗱，土地正义联盟咧就系、是、其实系一个即系搞土地议题嘅团体啦，咁主要就讲一啲城乡共生啦、土地正义啦、居住正义啦咁样。咁、其实即系而家主要咧就系搞紧即系洪水桥发展计划啦，同埋东北发展计划，仲、有一啲即系八乡啊、元朗南 洪水桥啊，你有几熟悉洪水桥、啊？ 喂，我有去过好多蚊啦，我就系最记得就系、是。系啊，好多蚊。嗰、okay. 个发展嗰度就好。 嗰度有档嘢食，德国猪手好正。 系嘛？我点啊？ 派胶唔系你？ 佢先系派胶王。 继续。 咪咯，胶佬啊！ 咁主要都系讲翻即系喺即系社会入边，即、就、系、是、一啲房屋嘅规划啦，即系发展嘅透明度啦，城规会嘅问题啦，即系咁样咯。讲完。 咁、但系因为我见咧，我出咗个 post 咧，佢哋话你有土办，你土办喺边啊？ 系咯，我仲问咩系土办？ 土办喺太子，系啦，喺太子， 你系咪成日喺上面咁？ 我都唔算成日喺上面，但系即系我都会参与入边嘅运动，同埋一齐去搞咁样咯。 有咩人一齐噶？你嗰个 朱海迪啊，叶宝林啊， 啊咁得算啦，有 陈允中啊咁样咯， 算啦，算即系其实个 perception 系真系争少少啊吓。咁一间嘅时候咧，你又会去翻金钟噶啦噃？ 哦，系啊，系啊。 咁你今晚过唔过夜啊？ 过啊，过啊。 翻去做咩咧？你 其实 你会喺边度？ 有啲会要开，同埋系有啲巡系要巡，有啲墙系要巡啊。 咁好多左交 咯，系啊， 跌个招牌落嚟就。 其实系有好多人贴咗我哋啲样出嚟，话我哋系左交咯。 唔系，我觉得左交好可爱呢个真。 有咩问题？ 有乜问题啫？ 唔系啊，但系佢哋系提防左交、提防山水、提防 你知唔知 个桥底添啊？提防间谍添啊！即系佢哋 咩？有嚟 有啊？有 一个 男一女啫嘛， 有一张系有十几个人样嘅。 哦，嗰张未见过。 未见我哋 两 男一女嗰 张。咁佢开始就将左交等于间谍同卧底咁样。咁啊，越讲越夸张。 边个咁有心机整呢啲 典型？ 嗱，你 话典型会黑战 术，我都唔知边个 系啦。 哦，高达陈华， 你老师咯，应该 你老师咯，系嘛？喂，你又见佢一次，老套佢一次啦，唔该你。 见到佢先算。 喂，但系好似你冇拍紧拖嘅， 你问呢啲嘢做咩嘢啫？我都未问， 阿多拿专 男人都未问，你女仔问呢啲嘢做咩啫？ 我哋问，唔好意思嘛，你 咁 样 咯，系咯，即系你搞错，你个个叫我问嘅，而家又唔认啊？ 我冇啊， 因为嗱， 威文， 人哋唔答得，嗱，你唔答得系嘛？人哋唔答得系嘛？ 我 觉得 唔 答得， 你问我 得，你问我得吓，你问我得， 一唔好啦，你下白结婚 系，所以已经截断咗财路。喂，唔掂啊！今集好胶啊，点算啊？ 因为你喺度嘛， 唔系啊， 你唔好做主持咪冇事咯，威文。 你咩事啊？ 我哋只可以以后请男仔。 我哋一路好认真嘅。 系咯， 系你失控咯，你自己失控。 自己乱晒龙，自己撑咗大西洋。 你下次揾李默做嘉宾咪得啦。李默，你同佢熟啊嘛？ 冇咩讲 啦， 你同佢老人家。 我都系咁话，呢啲打麻雀算啦。 唔系你三个女士一齐做咯，我哋走。 唔系一路打住牌一路讲都得，系嘛？ 四只个要。 吓，咁咪唔系你 friend 啦。今个礼拜时间系咁多，下集继续讲啦。most likely 咧，most likely 咧。下集做緊嘅时候呢，我都唔觉得会个场面会有啲咩改变嘅。咁但如果真係 touchwood 有啲乜嘢突发嘅事件呢，我哋好似上次咁做特地节目。 冇错。upload 咯，要最紧要。 咁係呀，大家。 唔好咁耐都唔 upload。 咁我顺势上次係behave 我自己 ,ok? 今个礼拜就係咁多，大家。 好，落旺角。 好，落旺角，拜拜。 拜拜。真係落旺角啊。 係。